你觉得夏天当中最理想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呢？空调、零食、可乐、西瓜、 WiFi、 手机、电脑，总是觉得天很蓝，总是觉得日子过得很慢，对不对？ 前座的空位还留着你淡淡的气味，这座城市就快要醒来，让我想起你喜欢天刚亮的海，从我的肩膀到另一个肩膀啊，你有没有找到你的安全感？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你还是不是坚持自己爱的方式？我已经戒掉了烟，也戒掉了对你的迷恋， 聊天呢，说到人的气味，他说有的人呢会在自己喜欢的人身上闻到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据说这个呢是有科学依据的。 味道让人错觉，你还

Yeah.

的心注定是为了你，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。怎么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，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依然在风雨里，当来当去我早已经放弃。相信爱情，我怎么拥有你，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。 我送你离开。

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

将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。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 吃晚饭着新装， 就算可以不倦，但得一双健 但我可以依傍如若你这刻想跌倒。 男友说走了， 喊便喊出来。 男友说疯了， 你别太悲哀。 自信丧失了， 相信你可爱，然后。也不需恋爱， 单身应该好好一起过，如一枝花高贵，玫瑰要凑够一册越美丽，蓝色生死恋恋得多么的悲助，谈生生死死多么错，如单身应该相依相衬一起过，无人陪伴伴我，就算当上天后，但想得到一个 伴我走过天后乐趣话说天过， 就算恋爱轰烈但交不出功夫， 没有恋爱包袱陪着你庆祝自由多， 男友说走了 喊便喊出来， 男友说疯了 你别太悲哀， 自信丧失了 相信你可爱，然后再放开到放开， 男友已走了似没有将来，全世界都说欠伴侣悲哀，而我更相信单身也可爱，能换骨也识得脱胎，放下爱。 恨也罢，算了吧。问天